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月中旬，某智能汽车发生严重车祸以来，所谓自动驾驶的安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其中到底是车企涉嫌夸大宣传，还是消费者轻信自动驾驶，成为跷跷板的两端此起彼伏。本周证券日报的报道说，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国产品牌智能汽车已经修改了官方网站涉及辅助驾驶系统的描述，去掉了过去文案中的高级、自动等相关字眼。那么当前汽车智能系统到底能给我们多大的帮助？无论国内国外的品牌，车企和驾驶员又该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地面对辅助驾驶系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您好。 朱琴好，听众朋友好。 啊，另外一位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李先生。李老师欢迎您。 朱琴好，大家好，刘老师好。 今天咱们的节目不提具体品牌，咱们只讲这个道理。我觉得呢，不提品牌可能有两个考虑。一方面呢，实事求是的讲，目前最吸引大家关注的这些事故仍然在调查当中，我们任何的揣测或者说引人猜测的分析可能都不太科学。二来呢，我在准备节目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今天咱们关注的这个问题，无论哪个品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品牌，好像都面临类似的困境，而且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用户可能都有相应的困惑。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在于我们这个时代啊，产销使用各方如何面对不断升级的汽车智能系统。我们过去在节目中曾经多次请两位介绍过汽车目前智能技术发展的现状，比如说从 L2 到 L5。 首先想请两位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时代当前汽车智能系统能够达到的最高的这个高度是什么，能不能做到很多人想象中的，或者说有一些车主盼望中的，把路上的一切都交给汽车来处理。 其实呢，现在从车的这个分级来说，就是自动驾驶的分级来说，我们国内呢也有一个分级。那么实际上国外呢是按照美国的工程师协会的定义，那么它是分成 L1 级到 L5 级，也有分到说从 L00 级算起。那么零级呢，实际上呢，目前在我们社会上能够看到的车辆已经没有了。那什么叫零级呢？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电子上的这种辅助作用的车，甚至你的打火啊，这里边我们知道打火里边实际上还有芯片控制的，也没有了。目前市场已经没有。那么现在所有出产的车呢，我们都可以叫 L1 级，也就是说你知道我们的方向盘实际上是带助力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踩刹车也是带助力的，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的转向灯也好，我们的雨刷也好，实际上这个呢都是属于有一定的辅助功能了。所以说呢，在 L1 级的时候这些功能都是存在。当然现在随着我们的电子化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看到防抱死，汽车防抱死 ABS 的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定速巡航啊，包括我们一些防碰撞，这个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叫 L1 级。也就是说目前来说，市面上的车80%以上都是属于 L1 级，那也就是说人必须得摸着方向盘。那么在这里边呢，有各种各样的让你驾驶的更加舒适的一些辅助。 L2 级那么现在就是带有一定的自动功能的，比如说我们最明显的叫 Autopilot 的这个功能啊，这叫自动驾驶仪。推广比较广的我们知道是特斯拉，那我们知道世界上最早出事故的车特斯拉比较明显，因为它的量产量比较大，那么它在上面用了很多现代的一些辅助功能。它自打出事故以后呢，它对它的说明书进行了解释，其实原来它就有解释，它尽管这个 autopilot 这个词还在，但是它不是真正的无人驾驶啊。真正的无人驾驶用简单的英文词叫 FSD，就是 FUL 啊，就是说全自动的概念。那么所以说世界上现在为止如果就是按照一个分配来说啊，目前达到 L3 级别的只有一款车，就是奥迪的 A8。 那么这款是个比较高档的车，那么它也不是全部的达到 L3， 但我们还是把它往 L3 放，因为它确实比 L2 的这个辅助驾驶要高出一大截。除了它之外，目前可以说特斯拉是比较有名的一款车，它在 L2 那么到 L2.5 之间吧，就基本上它是 L2。 那么其他的世界上的所有品牌的车都在 L2 级别，就是没有真正在 L3 往上级别是没有的。计算机发展到现在，看似计算机在逻辑运算上要远远强于人类，但是它在多数据或者说是多边缘化的时候，它确实不如人类。比如说我们一双眼睛，我们可以开车，还可以干别的，还可以感知周围的东西，但是目前摄像头还是偏弱啊。我们举个例子，我们要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如果看见前面有个 stop 的这个标志，我们能知道它是停下来。这个标志可能是正对着你，也可能是侧对着你，也可能它还是斜着一些的。那你看到的，在我们人类怎么看，我都知道这是一个停止标志。但是对于摄像头来说，它就无法分辨。同样的这个标志，我给出三张一样的图，不一样的图，不同的视角。我们特别典型的，大家搞这种人都知道。第一张图他看到正面，他是 stop， 他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张图同样 stop， 但是由于他偏了，他看的是哑铃。第三张图那么更偏一点，他看的是什么，一个球拍。所以说在这里边，在我们人眼很容易分辨里边，居然一个超强的一个计算机在八个摄像头的感知下，他无法感知出来你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超强智能这一派，就弱感知加超强智能这一派，超强智能现在很难解决，也就是说不完美，解决不好。那么实际上在这里边，这次我们看到出了诸多的事故之后，我们看到国内的造车势力的，包括以相当一些这个我们叫做领军人物，也都分别谈出来了关于自动驾驶这个概念啊，在媒介宣传上啊，尽量不要给他说的很夸大啊。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简单这么讲，你如果达到 L1 级别或 L2 级别，你要出了事故，目前来说应该是事故责任人是人，不是汽车。那么 L3 嘛，我们就先不谈了，那么通常它也还是人。那么达到 L4 或者 L5 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车，当然 L5 是完全无人啊，其实达到 L4 的时候，它已经的车辆设计已经是没有方向盘了。那么达到 L5 就更是没有方向盘的。那么当这个达到 L4 L5 级别的时候，那么应该说，如果出现事故，事故的责任人是车，不是人。在目前我们市面上所有的车辆啊，哪怕的 A8 的 L3， 一旦出现事故，那么责任人就是人，不是车。也就是说它的自动驾驶在这里可以不负责，因为它谈到的重要一点是，你不能完全的忽视车辆的这个自动状态，就是你要时刻关注路况。那么包括我们国内现在出的这些车的事故，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是一种辅助驾驶功能。也就是说当你在看着前方的时候，你可以不摸方向盘啊，那么它是自动驾驶的。但是一旦有路况介入，复杂路况它无法适应，你必须要接管。如果你这个时候你在低着头在干别的或者看东西，那么这个出的事故他们都是这类事故，就是基本上把车完全交给了车在开，他已经都人都都在做别的事情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事故是人的问题，车辆严格来说是不负责的。这就是目前我们现在世界上的车的整体的一个状况。 刘老师刚才给大家总结和解释的已经非常清楚了，特别是根据它辅助驾驶或者说自动驾驶等级的高低，刘老师已经给出了清晰的这个分界啊，达到什么程度是车的原因，达到什么程度是人的原因。但是我们这两天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呢，还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边是不是有车企的原因啊，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事故发生以后呢，有很多车企在宣传文案方面更新版本已经悄悄做了修改。李老师，根据您的观察，修改之前这些文案突出的都是哪些字眼和词语？那么当时那种宣传啊，这些特别用语想要达到的是怎样一种目的？ 前阶段的厂家，特别是造车新势力，造这些所谓的自动驾驶这个车辆，用的关键词其实就是自动驾驶这四个字， 因为自动驾驶其实原来就在国外就产生过矛盾或者是混淆以及误解，也就是说当初在美国的时候其实就出现过类似的误解。最早呢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出了一个标准，那个用词就用了很多叫自动驾驶的这种词汇吧，大家误会一产生说，哎呀，咱不行，乱了，咱们重新做一个标准。后来这个标准又由谁来接管了呢？叫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他又做了一个分级制度。这个用语呢也没有逃脱这个自动驾驶这个字眼。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厂商也好，包括国内外的厂商，其实多数都用的是自动驾驶的词汇。这个东西其实是最要命的，也是最容易产生误解的。因为大家的理解就是说，什么叫自动？自动就是说人已经放弃了他的主导权，出了几个事故以后才发现，哦，原来我们现在这套驾驶系统其实用辅助驾驶这四个词更准确。换句话说，就像刚才刘老师所说的，从零级到这个 L3 一个级别的其实都是人工为主，或者说人驾驶员为主，其他的所谓的一切的机器设备智能还是感知，完全都是为人服务的，人不能离开主导位置，以人为主这个原则是不能变的。只有到了第四、第五以上，主导权才变成了机器。但是过去长期以来，我们把这个自动驾驶好像用在了所有级别的，从 L1 到 L5 都叫自动驾驶，这就让人产生了很大的误解。所以这次呢都开始调整这个用语，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是必要的。因为辅助跟这个所谓的主动这是完全两码事情。所以就是说刘老师刚才讲的很清楚，到现在为止完全自动驾驶的车辆中国的国土上就没有。所以其实可以一言以蔽之，现在在中国大陆所跑的车其实都是以人为主的，以机器或者说以智能为辅的，或者说是辅助驾驶为主的这么一个系统。因此应该说现在所有在路面上跑的车，不管它叫个自动驾驶还辅助驾驶，本质上都是辅助驾驶。所以我就是觉得这样的调整吧，我觉得是必要的。现在官方也出了一些指导意见，现在正在实施当中。 这个车它到底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没有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甚至我个人今天如果没有聊这个话题，没有请刘老师清晰的给大家做出解答之前，车能做到什么程度，我相信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会去从什么地方获取信息呢？一方面会相信产品说明书，一方面呢会倾向于相信车企的广告，再就是自己能理解多少，能落实多少。我们再来谈就是关于广告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各国广告法对于广告用语的规范性有着明确的要求，特别是有可能对消费行为产生的误导，比如说你冲动消费啊，或者说错误消费啊，这方面在消费方面它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但是对于由于广告语的夸张在安全方面产生的隐患根据两位观察有没有相关的要求？如果确实因为广告语有意无意的表述不当发生误导产生问题，最后这个责任好不好界定？ 这个广告语由于广告语不当而这个出现的责任问题其实呢是能界定的那么但是呢就是看这个广告语这个产品呢它到底由于它的广告语的描述的误导而产生的后效果啊，或者说是产生的后果大小可能就比较明显了那么在这里边为什么这个谈到这广告用语，我们知道广告用语的夸大或者说是模糊这个在很多产品当中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对于电子类的产品那么这种用语通常说的还是比较准确。只不过就是说涉及到我们现在的车辆上，这种用语呢就有一些模糊状态，就是说 它不是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它不能百分之百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只有车这种东西，或者说是飞机也好，就是或者说是这个高铁也好，那么它不能有中间的一丝一毫的概率的概念啊。那么我们前一段都聊过芯片的事儿，就是说汽车芯片跟我们家用芯片是不一样的，它是工业级的芯片，它必须要有耐高温、耐严寒、耐碰撞、耐挤压，甚至耐防潮，它有诸多诸多的要求。也就是说，从一个产品来说，任何一个产品都有不良率，但是汽车芯片就不能有不良率，这个芯片只能是优良的，不能有不行的。那么因为它一旦不行，它就会出现事故，所以在这里边，汽车上的广告用语就不能有模糊化。那么你一旦有模糊化，它出现的问题它就是人命关天。所以在这里边呢，它在车辆的各种各样的设备使用上通常是不允许出现有缺陷。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这是传统车企特别强的概念，那么现在的一些造车新势力也好，包括像比较出名的像特斯拉也好，那么它在这个采用的一些先进的一些理念跟技术的时候，它对于这个不能出错的这个概率上，它的宣传当中有缺陷。比如说我们最明确的 autopilot， 你从英文原意就是自动驾驶仪，但是它有说明，你如果不看说明，那就完全是它的责任了。它的说明就是什么，它后边讲了如何如何去使用，就是自动驾驶仪不是说是完全不管的全自动，因为自动驾驶这就是自动驾驶仪，但是你上面是用你要该做的事儿，你要有。在这里边卖车的时候，通常销售不会特意的讲，谁都会讲说我这车啊，也开了我这车你可以干什么干什么，你都不用管了，他可以这么讲。否则他要讲说我这自动驾驶仪啊还没有那么自动，那么他就卖起来，那你说那你要这干什么？那么你要认为呢，你想玩一些时尚，那么你可以买我这车，但你说我性能多好那是单谈啊，电池怎么样那是另说。所以说在这里边呢，就是它的宣传肯定有夸大的问题，但是它目前他们能做到的，刚才我们看到了李老师也说了，大家都在谈要改掉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些宣传用语，要更明确。我看到有什么自动驾驶改成辅助，什么高级辅助，这就是加了很多这些词。其实这些词还是那么一句话，就是说还是会误导消费者，我们广大消费者还是听不太清楚。那么通常销售人员也不会给你解释这些。但是呢，我呢如果就刚才像朱琴说的，如果很多听众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你就应该知道，目前我们市面上所有卖的汽车都不能脱离你自己的方向盘控制，都必须你要随时介入。脱离方向盘控制去干别的事儿的车目前没有卖的。那么也就是说，它不管强调些哪些啊，那么在这里边，我知道我们国家工信部也规定了一些这个标准的用语，但是在销售当中我们确实要明白啊，这个有一些人确实是不太知道的。这个我都遇到过不少朋友就这么讲，哎，我说你买这车干什么呀，哎呀这车挺好啊，它能自动，其实它不能自动。但是呢，必须我们要明确，没有这种脱离方向盘脱离所有控制的，那么自动驾驶车现在在市面上是没有出现啊。还有一句话，就是那 L3A8 也是极个别的但是它现在只能说是比 L2.5 要好一些，但是呢也还不能全部交给它。就是刚才我说了，我们的超强的智能运算现在有瓶颈，我们的图像识别现在有瓶颈，诸多诸多的问题现在由于我们的算力不足。什么叫算力不足呢？就是目前我们的计算机摆在这儿了，但是我们大量的数据现在还远远不够。我们1000万辆，包括现在特斯拉全世界卖的最好的哈，几十万辆，这么多的用户，他跑出来的数据，他只要有一个数据现在不行，那么就是长尾理论，那么他还是不行。那么现在告诉你到多少 ？Waymo 跑的是全世界是80亿英里，是最多的。目前这里边才有15个案例能够去辅助他改进，那还远远不够。那么如果说按我们的这个深度学习算法，15个案例，这个不能叫做真正能提出一些算法改进，只能达到1000甚至到10000个以上才能谈到部分改进。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不管他销售怎么说 啊，都是 L2 的 2.5 级别啊，那么都是个人要负责任的。 刘老师其实解释的也比较清楚，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回来这个广告用语。广告用语呢，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因为前些日子我不提某一个厂家了，他的创始人、他的掌门人对外宣称，辅助驾驶系统现在已经升级为自动驾驶系统。你看看，他说从辅助升级到了自动，这个本身就实际上有严重的误解或者是严重的误导。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现在所谓的升级为自动驾驶，也只不过达到了 L2 级别，换句话说叫组合驾驶辅助，还是辅助。所以这个矛盾就是，我从辅助系统还升级为辅助系统，这样的话变成了在广告里说从辅助用语的辅助驾驶到了自动驾驶。你看这是多大的误导，我觉得这个误导还是特别明显的，在法律上我认为这些可能产生直接的法律责任。要是从我这个角度来说，要是严格抠起法律条文的话，这种误导性的或者是引起误解的这种广告用语，如果导致了严重事故，包括这个车毁人亡的事故，应该负法律责任的。但是呢，咱们国家的这个工信部原来给咱们国家其实有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定义啊，叫国内自动驾驶等级分类。这个呢是2020年的3月9号工信部在官网发布的，叫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上面的用语是很准确的。譬如说零级是什么，叫应急辅助，前面的驾驶自动化咱们就不提了。然后一级就是部分驾驶辅助，二级就是组合驾驶辅助，三级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四级叫高度自动驾驶，五级就是完全自动驾驶，完全自动驾驶才能称之为无人驾驶。所以过去我们所说的 L4 以上，就是其实 L4 本身也还不能称为完全的自动驾驶，实际是高度自动啊。所以我认为这种广告用语，特别是在产品发布会上说什么我的这套车型或者我的这套系统已经从辅助驾驶升级为自动驾驶，这类的词汇就是严重误导了消费者。其实较起真来，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但是虽然这个工信部20年这个3月9号发布了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术语哈，或者说分级的这个标准用语，但是咱们国家跟这个分级系统相匹配的法律文件，譬如说我到了 L4， 一旦出了事故，到底是谁负法律的责任？是系统负责任还是驾驶员负主要责任？那么到了 L5， 是不是说完全就是机器或者系统负责任，人就不用负责任了？这类的法律文件其实还没有，在没有的情况下，所以现在我们可能不是特别方便的去追溯厂商也好，厂商的负责人也好，或者是广告用语的这种责任。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从广告法的意义上出发，如果像刚才所说的，我已经声称我已经从辅助驾驶升级为自动驾驶这类的用语的时候，应该说可以追究法律责任。 嗯，两位刚才给大家分析了车现在能做到什么程度，就是车的能力能达到什么程度，车企的这个商业道德啊要求应该做到什么程度。那么车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如果驾驶员或者消费者理解了，按照这个规则去做，肯定会避免很多极端的问题。另外呢，由于已经产生了血的教训，我相信有很多车企现在在宣传和说明的过程中，这个表述会更加的理性和谨慎。接下来我们来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消费者或者驾驶员。我们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咱们平时观察去 4S 店看车的这些消费者，你会发现不同的人由于各方面的这些因素吧，导致他对于车辆性能的理解能力其实是千差万别的，更不用说在平常道路复杂情况下，他这个处理的能力差异更大。 当我们这个汽车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时候，会让你感觉整个驾驶系统或者操作系统是完全不同的一套东西。我印象最深的是曾经逛街的时候看过现在的所谓的智能汽车，或者说电子化程度更高的汽车，我会发现它连这个降玻璃的这个操纵都没有过去的按钮，都要去那个大屏幕上找到对应的那个页面去点才能降玻璃。那这样的话，所谓新的智能化水平更高的汽车，两位觉得是对消费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这个车辆驾驶和操纵能够更加傻瓜，还是说特别对于这种驾驶系统、辅助驾驶系统、自动驾驶系统，是要消费者和驾驶员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适应的？换句话说，消费者消费之前，或者说要选择这些全新的这个打引号的汽车之前，是不是应该掂量一下自己这些系统或者说这种类型的汽车是不是适合自己呢？ 还是这么看，就是说目前我们的车呀，未来的发展是确实是越来越会功能自动化越来越强，那么这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就是未来的汽车一定是能够达到完全的自动驾驶啊，这也是我们这个研究自动车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目标为什么这么做？其中有一个，除了我们技术的发展之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目前汽车统计来看，如果真正的自动驾驶车，它是会减少很多交通事故，那么减少很多的人员伤亡，那么这个有统计数字的，也就是说应该说真正达到了完全自动化的汽车，它是比我们人类的驾驶人更安全啊，因为我们知道人类驾驶者的参差不齐啊，包括你不可能精力完全集中。但是呢，简单来看呢，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理解，不管是从 L0 也好， L1 的也好，到 L2 也好，我们车辆的辅助功能是越来越强。那么从 L3 到 L4 到 L5 是车辆的自动功能越来越强。那么从 L2 到 L3 实际上是一个辅助到自动的一个质变，在中间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大家现在买车的时候要注意的时候，目前我们还都是辅助，只不过呢随着我们的技术的突破的发展，我们的辅助水平越来越高，那么只有到了 L3 这个状态之后，它的自动功能会越来越强。但是什么时候才能自动驾驶完全到了呢？那肯定是 L5。 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的车企跟我们的这个两条路线之争的时候，大家有注意看，有两件发展。那么从底下往上的，我们叫 bottom up 往上的，就是现在以特斯拉为代表的，就是我汽车可以量产，我可以感知，这都是我的基本原则，但是我在不断强化我的 L2 的功能，也就是说我逐渐辅助功能越来越强，我越来越逼近 L3 状态，由辅助变成越来越自动状态。那么它目前主要挑战的是什么？就是我是低成本啊，高鲁棒性，我安全性也在强安全，这就是它的要求。另一条路线刚才我们就说了，就是说我直接就像 Waymo， 我就是 top down 方的，自上而下，我定位从就是 L4， 我上来就是 L4， 但是现在没有啊，我一旦出现了 L4 无人驾驶出来，我就是高举高打，我就是超强感知超强智能。这些车现在有没有出现？也出现，也在量产，但是它在哪儿？它现在不是面对私人用户，园区的物流，一些无人驾驶的公交，包括一些特定商业场景下的一些出租，那么在技术完全成熟之后，它再将技术从上往下放，然后放到哪儿呢？自然也就是往 L3 走。那么它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场景与安全性基本是要实现的 99.99999%。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它的挑战。也就是说呢，现在自下往上的，那么像我们的这个，他们都是在 L2 的，就是自下往上，这也是一批这种方式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现在就是有了，就是它的辅助是越来越好，但它的自动功能也是越来强的情况下，但它还是不能离开人。也就是说，车辆驾驶当中，不管你现在推给你什么车，你都要注意，你不能完全不管车。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对消费者来说，这是被把持的唯一的原则。不管他怎么去谈到他的安全性，你都不能完全交给车。 我们现在呢，整个行业里面我们在讲啊，自动汽车，尤其是这个所谓造车新势力，都讲我们现在这个自驾系统或者叫这个智能汽车基本上是马力加算力哈， 大家都特别强调算力，算力里面其实包括各种各样的识别，现在呢，不管是你智能识别还感知识别，不同的技术路线确实有区别，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方面，就是现在看来，一个是识别能力有瓶颈，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统一产生了一个问题，对静止目标反而识别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困难。不光是不仅仅是刚才刘老师举的那个停车 stop 那个标志的那个误解，还有就是我干脆我理解成别的了。所以呢，这个是跟算力有关系，但不完全是单车算力的问题。未来呢，就像刘老师所说的，未来真正能够达到完全替代这个人工差异，人工驾驶员是有差异的，水平有高低，那只能是在什么时候情况下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呢？单车智能好，车路协同的智能也要好，也就换句话说，要把新基建搞上去，道路的管理信号和智能的管理信号要合并，这样呢才能提高真正的安全驾驶的这个水平，才能真正的实现无人驾驶。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呢，单独去讲单车智能，单独去讲你这个算力有多强多强，我个人认为不如车路协同将来能达到的这种水平高。因此从现在以一言以蔽之，就像刘老师说的，我们应该跟消费者或者说驾驶员说什么，就是说不管现在车上标什么自动也好，辅助也好，你只要认定一条，你不能离开方向盘，你只能利用这些系统支持你这个方向盘，支持你这个驾驶员，你驾驶员始终是为主的，这个就够了。我们要宣传过多的这种自动的概念，甚至无人的概念，现在看来还为时过早。尤其是我刚才说了，在法律相关的条文不明确的情况下，尤其是你看你这个 L0 到 L5 各个分级所对应的法律责任你都没有明确的情况下，一出了事故你根本就没法判定责任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让这个事儿完全失控呢？所以我个人是讲，说了半天还是应该强调，人不应该离开方向盘，你的驾驶员还是为主的，这样在现阶段在广告里面应该避免产生其他的歧义。 好，就像两位给大家总结的一样，那么智能化是我们未来发展汽车其实不只是汽车了，从整体来说，智能化是我们制造和使用所有工具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凡事不能脱离客观的发展规律，仅凭大家的想象，或者说仅凭一些商人的宣传，就能够实现某些功能。这些都要求企业，这个消费者，面对新技术、新装备的时候，要时刻保持必要的冷静，因为这个事关我们的安全底线。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析。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